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在今天我们的总结当中，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提升我们内在力量的一些实际的方法。上两次我们谈了很多学员的问题，还是关于亲密关系方面的。我个人就感觉道理大家都听了很多，也觉得听了小时空修心课的确是很棒，有的观念真的很好，可是实际到生活层面的时候可能就使不出来了。那今天就跟大家谈一下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化之道为做到，在生活中应用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首先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印度一位上师萨古鲁，他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四个层面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能够完全改变自己的命运。否则每个人可能都是自己既定的生命蓝图底下的一个工具而已，就是老天借由你这个工具去展现某种生活方式、某种生命的地图，你是没有权利去改变的。而这四样东西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改变它们呢？我们需要在一、身体方面，二、能量方面，三、思维方面，四、情绪方面都能够去掌控进化，那么就有可能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了。首先跟大家谈到清扫思维的方法，当然这个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关于思维就是要了解正知正见，同时时时刻刻要检测一下自己脑袋里想的这些信念以及想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要先去清扫自己的思维，如果你一旦看到自己的思维模式又是一个受害者的声音，又是一个在批判别人的声音，你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放掉这些，不能够处在受害者跟批判者的思维模式里面，我们始终都要把这个主动权操控在自己手里。一旦你成为受害者，你就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件让你受害的事了。一旦你开始去批判别人，你就看不到有更好的方法去跟对方互动沟通了。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静坐冥想。不知道除了我们这些发布课程的时间之外，大家每天有没有把这些课程或是冥想反复的拿出来听，或是放一些音乐陪着自己安静的坐着，让自己能够看一下每天脑袋里有那么多的想法，到底哪一种想法是真的呢？到底哪个想法是能够服务于我们的？到底哪一个想法又可以带给我们喜悦和欢愉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做这样的功课去检视我们的思想的话，你就会成为自己不良思维模式的受害者。你当然会被生活中很多事情困扰，会为生命中很多的不愉快、不公平所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能够每天静坐冥想，即使是15分钟也好，同时在生活中时时刻刻地回观自己脑袋里的想法。一旦你不舒服、感到难受、纠结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脑子里的想法一定是对你不利的。比方说，我曾经说过，我有个朋友，他姐夫是家庭暴力，他姐姐就跟他说，哎呀，这个男的虽然对我家庭暴力，可是至少他还给了我一个儿子，我还是很感恩他。这个态度就是非常好的态度，这个想法呢就是来服务你的。但是与此同时，我朋友的姐姐还是带着孩子跑了，只是他跑的时候没有怨言，只说我不愿意让我跟我的孩子处于这个暴力的情况之下，但是对这个男人我还是感恩的，谢谢他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我觉得这种想法就很强大呀。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想法改变的话，这说明了你的能量不够，或是你有一些情绪没有办法疏解。比 比方说，如果我总是觉得受害，因为是我觉得委屈，有很多的悲伤，这些情绪如果没有能够流动，不能够宣泄，不能够被看见的话，它就会促使我去选择一个受害者模式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我的人生，我就没有办法正向思考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试着把情绪表达出来，比如说有某种发泄式的动态静心，或是用跳舞、用吼叫到山里面去大喊，来宣泄积压已久的情绪。或者是如果你的情绪很不流动，你自己都感受不到了的话，而你想看清楚它们，比方说伤心的情绪、恐惧的情绪或是愤怒的情绪，那么你就可以去看能够触动你这些情绪的电影，与此同时就让这些情绪能够自然地随着电影的剧情流淌出来，你就可以把这个悲伤给哭出来，把这个愤怒拿出来去打枕头，而恐惧的话就是深深切切地去感觉那个恐惧，让这个恐惧在你身上能够流动起来，不要去干扰它。也有学员问到，跟这个情绪拉开距离以及和它共处于当下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这两个是同时的，你看到这个恐惧只是你内在的一个能量呈现而已，你跟它拉开了距离，不被它带走，同时你允许它存在，它在你的允许之下其实很快就会走了。它之所以不走，是因为你不但不允许它存在，反而还去抗拒它、压抑它，但一方面却又用很多不健康的想法去滋养它，那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情绪穿透过去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情绪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它让你觉得心痛的话，你就真的在身体的层面去好好感觉那个痛，如果它让你感觉胃部紧缩的话，就请你好好的去感受那个胃部紧缩的感觉。当我们一旦看见我们的意识层面跟身体有这么亲密的连结之后，那个能量、那个情绪很快就会消散了。所以我刚刚讲到情绪跟思维互相的运作，造成了我们受害者的心态，或者是我们想批判别人的这种心态。有的时候批判别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够好，批判别人会觉得自己比较有优越感，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诚实面对，同时要去扭转的。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生活态度。如果我们连这个基本的让自己成长和改变的态度都没有的话，那么你看再多的书、听再多的课都是没有用的。今天的静坐冥想当中，就希望大家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看一下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情绪，学习去观察他们，并且在此刻与他们同在。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